锵锵三人行，哎，财富兄，咱们今天这个等来马马先生啊，有个话题你得给我们讲讲。这现在是国内一大发现呢、啊，就是说，哎，我看他们讲海昏侯 啊， 这个墓葬的这个发掘啊，你觉得提到多高啊？就说是超过马王堆，就说这个发现，那至少能够跟马王堆、广州南越王墓相提并论，甚至犹有过之，就说这价值。 我今儿的目的就是来听马老来给讲故事的。 那哎， 我觉得能讲这墓有意思。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汉墓啊，汉墓我们说诸侯一级的大墓啊，十墓九空，这历史造成的。因为汉族人土都他妈封土，堆一坟包，你就让人发现了，发现就抠你。 目标太明显了。 哎，对。所以呢，它跟游牧民族不一样。到现在，你像成吉思汗的墓，你根本找不到他。他随手弄完了，他埋完了，弄平了，他也不出现，你找都找不着。汉族人就这点事儿多，事儿多呢，别人就盯着你。所以汉墓十墓九空，这是再论的。那么建国以后呢，这个大型汉墓啊，被发现的呢，第一个呢是河北满城，啊，你们老家满城啊，中山靖王墓， 中山靖王金缕玉衣啊， 对，那个最牛。所以你看，所有的记者从来不拿他跟他比， 哦， 比都是这么比，就跟那个演员出场，他要找一个比这个略比自己略低的一个人去比，或者可能比的人，不能比的人他不提。 哦，感情最牛还在我们河北， 那当然， 中山靖王 他不可能超过他，这是就仅以金缕玉衣，他就不可能超过他。 对他没有啊， 等级在这，金缕玉衣是皇上的等级，中山靖王的这个是僭越， 嗯， 按理说他是银缕玉衣。 哦， 明白了吧？他是有等级的， 已经有点， 他按照四个等级， 有点狂了。 第一个等级是金缕，第二个银缕，第三个铜缕、丝缕啊，他是这个等级。他这个不可能，我看着目前这个状况不可能有御医出现了，要有御医早他就跟你说 惊世了哈， 对吧？这是等级，咱们先建立等级观。另外呢，中山靖王就是河北满城，这个是王墓，广州的南越也是王墓，你听着他就比他高，这是侯墓， 哎， 听着就低。 但是我听说假如是那个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话， 刘贺的 那这人有意思了，当过王， 当过帝，又当过侯， 最后是个侯。 啊、对， 那王帝侯集于一身，历史上就他一个了， 就他一个人，对， 啊、 就他一个人。但是他那个帝啊，当的就是一般年表上都没有，就给他废了嘛。他一共当了27天嘛， 27天皇帝。 他当27天呢，据说啊是做了还有整有零呢，说做了1127件坏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实在不贴谱，为什么？ 无面， 你算一下，我算了，我拿手机这个拿出数据一除，他半小时干一坏事，从登机那一分钟算起，半小时干一坏事，他不睡觉了，他不可能嘛，这事儿就不大，这古代的这个书上或者老百姓传言中这都不可信。 嗯， 那么第二个这个发现那是68年啊，1968年，你看这个时间很重要。第二个就紧跟着2年以后，就是3年吧，71年就是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是代侯，他就是跟他是一个等级。为什么你看记者们不是记者就专业人老跟马王堆比呢？就咱哥俩能比， 嗯、 我也是侯，你也是侯，可我这侯还做过帝，那我肯定我又做过王，那肯定我这个比较牛嘛。所以他可能是超过马王堆的这个价值。再有就是南越王，南越王他肯定超不过。南越王是82年、83年发现的。人单位修宿舍一敲底下空了，这单位的人做压花的时候，好人快盖宿舍了，赶上这么一倒霉事儿，就挖出了这个南越王。那么从那个8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30年了。 嗯， 对， 30多年了，发现这个墓葬。这个墓葬首先谁先发现的？你知道，盗墓者先发现的。 哎，对，我听过这传奇，就是说 不是传奇，这是真事儿。 是，就说在南昌那个市面上出来一条那个纯金的金龙，那个文物贩子，结果就是说这玩意儿说是皇帝才能够用这东西啊，结果这公安局一下就把他给捕了，说哪儿弄来的，说在一个叫什么敦敦山那么个地方就给发现。而且你知道，我现在才知道啊，这个一个以后我挺想去这种场合的。你知道一旦国家发现，就是国家重点的这种发掘项目啊，跟军事基地似的，咵，这个部队就住在周围，而且他们讲就说是，尤其是最近，经常有人就硬闯啊，周围这个硬闯，甚至就是说有附近的那个村民，就是有十几个， 拿着族谱说海昏侯的后人，就是我们 刘的， 我们家先人在这儿，你们吧，我们就进去看看。对， 是宅基地，是我们家的。 对对对， 宅基地这个。 做出巨大牺牲，就是这个村儿叫关西村儿，你知道迁了，你说村民，你让他迁坟，他迁了900多官，他们叫就是900多家的祖坟，为了这个迁，但是你看村民们觉着我们村经济不发达呀。这家伙眼瞅着就是旅游，旅游大象，所以可以做牺牲， 配合， 挺配合，配合啊！ 对他这个，他这个多柱山呢，其实就是凡是这多柱山，你听着这种地方，就是有慢坡的，这差不多都是坟。现在不能这么说， 那咱俩北京郊区再找找去。 北京郊区就有啊，北京老山多近呐、啊，八宝山以里啊。 嗯， 在长安街沿线上，老山也是被专业人士 都去考察过。 被 老师你 被不是那是后来挖的，那也是盗墓挖的。咱们北京的大宝台汉墓也是、啊。 我说您在电视上要这么引导，中国可能明天没山头了。 真的，这多柱山啊不起眼，它因为过去堆的可能就比较尖嘛，越什么就越缓嘛。那么他就在路边上，很不起眼的一个地儿。他的夫人墓现在基本上已经承认被盗了，就是这个海昏侯的夫人的墓已经被盗完了。 嗯， 这个墓葬已经盗到，就是我看到这个数据是达到14.5米了，这个已经就接近就看见木头了，那就很快就要挖穿了，差一步这就被盗墓的给弄走了。 啊， 这些年就是我觉得。30多年以来，就中国的大墓被盗的现象非常重，因为市场上你在国外看到各种东西，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法国还回来的那些大金片子，那都是秦宫大墓，都是秦始皇祖宗的，全是秦始皇可不是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那富16代，那是他上16代人 啊， 16代人都是牛人了，已经不是。 哎呦， 所以他这个这次墓葬呢，就好就好在，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只是他先盗的是他夫人的墓。但是这有一点啊，你不要以为夫人的墓一定不如他，这个中山靖王的墓是夫人的墓葬都比他大，空间比他大，葬式比他高，好多东西他都超过王，这很难说。 那为什么呢？ 那就说汉代妇女地位比较高，就是、 哦、 肯定说这个 汉代这个太后执政的情况比较普遍。 对对，她妇女地位很高。 因为你知道吗？太后姓什么？姓窦。 对，是窦。 汉朝啊， 对， 窦太后。 窦婉，窦婉、 这就看出 当年那都是当年的那阵势比现在大。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啊，一听说这事儿，军队先发现的。当年就好，就是没人捣乱，也没人来拿你东西。然后派郭沫若去了，郭沫若但不管怎么说哈，就郭沫若是专家嘛， 对， 郭沫若一看就说再往北边动不好还有墓，一挖把就你们老窦家的墓给挖了。 哦， 窦婉啊，就是他夫人的墓，后来就从尺度上讲也比他大，然后呢很多规格也比他高，这是超乎我们后来人的想象的。所以他这个海昏侯的这个他夫人墓被盗，那损失惨重。 现在是出来出土1万多件文物，咱们可以看看几张。其实这次最早引起大家注意是说里边金子多钱多， 那这是很土的。 这是发掘现场啊， 十吨。 哎，你再看下边，这就是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啊，考古工作者在，这就是金子，看金饼，金饼187枚，我记得非常清楚。金饼金子，你看，好家伙，欢欣鼓舞啊，金子。这个 金元宝， 金元宝还写这个上啊，这个是漆器上面的字儿。其实这次特别有价值的，据说是那个竹简， 简牍 发现了，可能有3000吧。然后你再看下边，啊，这是汉朝的这个灯，这个青铜什么 鱼焰灯 。哎，这玉我喜欢， 这漂亮， 这玉佩我喜欢啊。然后你再看下边，哎，火锅。据此说明，这个海昏侯刘贺呢，也是个吃货，就好， 真是火锅啊！ 这 不是火锅， 这严格说这不是火锅。咱们先普及一个知识吧，先说 这 火锅吧。这个是什么？现在定名还没有定论，但以我的观察，这不是火锅。你首先看它口很小，看到了吧？ 嗯， 火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底下得有家族的炭，它底下这块这个槽是排水的，它可能是一个温气就是保证东西不凉， 温酒气。 再有一个，你知道火锅最重要的这个使用者不是我们，是游牧民族。火锅这种吃饭的形式都是游牧民族教给我们的。 哦， 我们过去都自己吃自己，不是一大堆人围着个锅子来回涮的。 火锅的年代比较晚 啊，对，比较土， 蒙古人那边出来的， 对对对，他不是这个，这个就是因为只有说火锅你能听懂，要不然你听不懂，所以他们就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去说了。再有那金子没有什么新鲜的，这金饼啊，历史上出土过很多。这里比较重要的是那个马蹄金和那个磷脂金，那个比较重要，上面带字的比较重要。至于金饼，历史上出土多了， 说是陕西博物馆藏着一批，就比这个数量多。 对， 这个金饼， 对， 而且还有钱呢。说是十多吨，200多万雷，哪那么200多万没五铢钱？ 嗯，对， 他挺会攒钱，反正是我看。 这个钱历史上出土最多的一次，我记得是120万，就是60吨呢。 60吨呢？ 这是10吨，这次也数量庞大。那时候钱它不能浓缩呀，那浓缩就得用黄金，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不用问啊，它一出土我就都知道它分量大概就是咱们现在的金的一半。250克， 是是是， 上下不差10克， 是250克、 啊。这东西多了，过去在香港市场在哪儿看到，我最多一次看几百块， 对， 都全是。 咱们这媒体就喜欢算嘛，就说按照说现在 值多少钱， 一个250克，按照现在的金价， 马老师知道这里边的哪个值钱，咱们就是看哪个晃眼， 对， 马上一看 这， 这 不是这个，就这金饼，就是 真值钱的，可能不在面上， 对，不在面上。真不在面上，但那个磷脂金比较好，那个很少的，很少的。 哎呦，真是、 这个就是好就好在这个墓没被搅动过，要一搅动就完蛋了。 但是这其实这个事儿真正有意思的是，就说这个海昏侯，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对， 他本来这个历史记载啊，这人就说痴傻呆捏，可是你要说他痴傻呆捏吧，你比如说，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就是独揽大权的这么一个叫霍光嘛。霍光，大司马霍光，上一个皇帝死了，然后就是说，哎，让他来继位，他就这一路上啊，就是奔长安的这一路上啊，他就找鸡，不是真鸡啊，真鸡，就说这找打鸣打的时间长的鸡，所以人家根据这些细节就说这人傻子，痴傻呆捏。可是后来就说你讲的那个，说二十七天做了 1127件坏事， 祸事儿， 而且这个记载是正史里边记载的， 对 对。 这都是系统化的污蔑这个人，是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历史啊，这是 不 但是现在 文字记载的历史，我说一就不是太可信。 但是呢，现在的历史学家提出来就研究啊，就实际上你说他傻，他也傻，但是他不傻，他呢实际上真正犯了是什么？他调动中央警卫局，就相当于当时的这个宫廷禁卫，特别是那个太后，特别是那个皇太后宫廷的这个禁卫，然后霍光就觉得这家伙要这 简单， 他 这个人肯定 扶上来是霍光给他扶上来的， 对， 扶上来一发现情况不好 啊， 他什么都不听。你比如他去奔国丧啊，人家过去是到城就得哭，到郭就得哭，就是他是有制度的。他说什么？我喉咙不好，不能哭。 有埋， 刚从北京来， 刚从北京 那个不能哭， 没错。 他好多规矩都不熟，那人就烦了嘛。说你这个，你不哭哈、啊，其实那个哭是一个仪式。到今天，你比如河南最多，因为我太太就是河南人嘛，就是河南很多。河南哭丧的时候，我对 从小经常哭。 他有的人哭，他就是要做出那种哭天抢地的那个动态来，他其实是一个古风。 对， 你现代人有时候看不懂，你觉得这人装着玩，不是，古风就是要五体投地的，哭得惊天动地，才表明你的这个真诚。他跟人说我喉咙疼，那谁干呢？ 那就是不成体统， 对，不成体统， 所以 皇上你必须得遵循所有的仪轨，你没有仪轨，你上来那没有人信服你啊。他是这么一人啊，活得不长，他活得并不长，他活了33。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彩福，这就聊到你们河南了啊！ 对，我们河南主要是造文物，我们那儿，对吧？就是这种大汉墓是很少的，主要是生产文物。 哎，生产文物， 马老师知道我们 这。哎，这你懂？ 对，那个东汉的那个墓在洛阳很多的。 哎，但是你就说像这种中国的这种大墓啊，哎，还会有很多吧？应该是。 大墓很多都被盗了，这是有记载的。但是有些呢，你像海昏侯都是因祸得福，他发到那儿，当年发到南昌算。 就算处职了，就是 流放的 流这算不得流放，因为还给了你个爵位，但是就算你已经就是处置你一下，那个地方呢，你他是北方人呐、啊，北方人突然弄到那个江西鄱阳湖边上，那很潮湿的，他不舒服啊。 对， 啊，他到那儿以后呢，好在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特有意思，就是。它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潮湿保留下来，它是因祸得福。你知道这东西，古人说福祸相依，非常有道理。它后来呢，好像是大概是在西晋什么时候啊，鄱阳湖啊，这个水系这个迁移的时候把它给淹了，保留下来了。如果当年哈、啊、说这地儿还是跟当年下葬的时候差不多，我估计以后就给 挖了， 以后就给挖了，就到不了今天了。它淹了以后呢，这东西长时浸泡在水里呢，它倒反而保留下来了。 而且我还知道，就是说，你看，现在好多人说这个海昏侯啊，它就是个昏。 嗯， 对。 实际上呢，就是的确咱们中国有这个谥号，比如说他有一个谥号就是汉废帝， 嗯， 他是被废掉的皇帝。 嗯， 但实际上海昏侯啊，还不是，咱就学点，就说这个海， 嗯， 在那个时候管这个湖就叫海。昏呢就指的是西方，就黄昏、 嗯、 黄昏日落的方向、 哦、 所以实际上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嗯、 是当时的叫什么， 就是个县，汉代时候设县了， 哎， 他这县后来给取消了嘛、 就是、所以就海昏海昏侯，而且附近还有海昏侯国， 对对对，他就是侯国嘛， 嗯， 他就是侯国嘛， 看来不是因为他太昏了， 对，就是为什么汉代的就是这个互相残杀很厉害嘛，他不是有七国之乱什么，这都是互相残杀，就是因为他有国的概念，互相不服气嘛，就是集权在汉代不彻底，集权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打内战，因为都是我的，你打个什么呀？你各自都封国以后，那谁不想把自个儿这地儿给仗大点儿？一仗大点儿，俩人要是势均力敌，互相都觉得能打过对方，那肯定就打起来了。如果不势均力敌，我一瞅你这一身全是八块肌肉，我就不打你了。就这会儿，他这个时期是比较动荡的时期，但是他那个位置、啊、按照当年那个北方的地理位置，就是汉代在北方的中央这位置，觉得他那地儿不是啥好地儿。 嗯， 江西到今天也是比较穷的地方嘛。 对，老区。 我说对不起，对对对，对不起江西人民，但它确实是到现在也是比较穷的地方。嗯， 哎，而且呢，就是说当年就是这个历史记载啊，就讲这个海昏侯的事儿，你就说明，你看这个大司马霍光， 嗯， 让他来接位， 嗯， 然后发现不靠谱，27天， 嗯， 就给他。废掉， 对， 他废掉之后呢，这霍光又选择一个， 嗯， 又换这那个我忘了那个名号叫什么了，就下边那皇帝，就是下边那皇帝呢，他本来啊是就是养在民间，就是说， 哦，就是宣帝，汉宣帝， 哦，汉宣帝， 他是他对他是这个汉武帝的嫡孙，就是嫡孙， 嗯， 他汉武帝生的孩子不是很多。光顾着打仗了，就房事做得少，所以还儿子不多呢，长子又不争气。这个刘贺海昏侯能即位，也是他爹死在他爷爷前面。 对 啊，他爷爷就是他爹呀，海昏侯的亲爹死在他亲爷爷的前一年，所以儿子接不上嘛，这孙子就直接就接班嘛，就这么回事。 那时候我发现这个汉朝呢，它的制度还是不是很完善。 嗯， 老太太是可以废这个小皇帝， 嗯， 霍光这样的大臣呢也可以废。他跟后代的说，嫡长子、嫡长孙，你就排着来吧。 对， 就是你不能够再摄政，我就废了你。这个是这在汉朝挺普遍这个事儿。 你看这个，而且中国历史上啊，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那个秦始皇， 嗯。 秦始皇他那个真爹， 嗯， 就那个 哎，我们老乡啊，吕不韦， 吕不韦，你看都是 濮阳人， 都是我扶一个上来， 嗯， 但是扶一个上来，发现我看错了， 嗯， 哎，这种现象很有意思。 对，他因为地位改变嘛，地位不改变的时候，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嘛。 这跟曹操扶那个叫陈留王是吧？ 嗯， 太聪明不行， 对， 直接又给杀掉了，再来一个智商低点的。 对，就不 太低也不成， 对， 得合适， 没错， 还得听话。对， 就是你看，就说这个海昏侯，咱的当然都是说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个海昏侯，其实现在想起来啊，是太高调了，就是马上你就想有所动作，但是接下来就你说这个是汉宣帝吧？ 汉宣帝啊， 这汉宣帝上来啊，这孩子要不说他们就是说民间出身呢，以为霍光就以为他没有什么势力，的确。 这个上来他就忍， 嗯， 根本不就完全都听凭霍光， 嗯， 主持朝政， 嗯， 他要等， 嗯， 等这个霍光死了， 嗯， 他这霍光一死啊，他把霍光的那个党羽全都清除了， 嗯，这是很正常。但是宣帝的好处是什么？他采取无为而治吧。从史籍上记载啊，就是老百姓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物价，就是到了他这时候物价最便宜，这是有记载的。就是所谓物价是指米，因为过去民以食为天嘛，吃嘛，就米到了这个时期米变得最便宜， 农产品产得多， 对， 啊， 对，就很便宜。而且古代的那个便宜和贵呢非常明晰，它是用钱直接交换，我们今天是用纸来交换，我们这钱叫纸，你知道吗？这钱不是一个标准的计重制，你比如你今天的钱可以不停的浮动，过去钱没有浮动这一说，钱五铢就是五铢，两个就是两个，对不对？你政府的两个跟我两个没有区别，但今天不行，今天你兜里的钱跟政府的钱不一边大。政府是这样，政府如果突然发行货币增发，你的钱就缩了嘛， 对，贬值嘛， 就贬值嘛， 嗯， 对吧？那纸币的，这是纸币的特点，所以纸币的中央政府的发行货币的总量都不是公开的，就是你像美国政府啊什么，他发行美钞到底发行多少咱都不知道，他一发行咱兜里要揣点美钞就缩一点， 嗯， 但是铜钱就不会，铜钱你政府发多少我这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在这个治理上我觉得汉代的治理应该是不错的。你看他海昏侯这么一个算也不算太大的侯，又在那么穷的地方能有这么多东西下葬，也说明当时的富裕。 再一个可能说明啊，他没什么威胁，这汉宣帝， 嗯， 就对他还不错， 啊， 然后对他，你如果说在那个盗墓的人出来一个龙啊，说不定他也有点这个僭越或者高半级那个意思。 他有点小僭越是可能的，但是大僭越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我看了他这些文物，你比如他出那个铜焰灯啊。这个就是已能看到像就是大家热衷的这种火锅之类的东西都属于很普通的，在汉代文物里不算什么。你跟满城汉墓出的那东西等级完全不一样。你看满城汉墓出那错金银的， 哎， 那个博山炉那东西一看眼都晕， 没 有， 那个博山炉， 对，是吧？ 那个博山炉是 国宝，你懂不懂？眼都晕， 对对， 这不晕，这没什么可晕的，这一看就 这就是金子， 金子 180块， 土豪。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要不说咱关心的，就咱们就这个有层次，不能光说金子， 嗯， 就是它这个竹简上。将来这个文字解读出来，我估计没准有什么， 不是最重要， 这是最重要 的。所有的价值就是这个墓葬出来所有的价值绝对不如这几千竹简所传递的信息，那个信息是比较准的。 对，你知道那里边写着什么事儿？这两千就像那个长沙那个马王堆那个出土的那个就是老子， 嗯， 这不一研究吗？因为老子传了两千年，但是之前他那可是很早的 最早的版本嘛， 这个版本你就知道老子原文 是 什 么？ 你说这个据说有3000多竹简， 嗯， 这个没准里边破译出什么惊天秘密， 这个、 是吗？ 出现更好的老子版本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西汉呢是研究老子的重镇的，就是你说的无为而治，基本上都是黄老之术。 嗯， 有可能这个原版的老子再发现之后，后边历代的那些学术家学者研究的都是白费。 哎， 因为你把它一个病句解释上，这个句太牛了，这句话有很高的原理，后来发现原来版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 而且呢，你看，说是这次还弄，我是听说还弄清楚了一个孔子的身高。过去说孔子2米多高，恨不能跟姚明差不多。但是呢，据说是这次在海昏侯的这个里边发现了一个什么屏风啊，还是有这个记录，说是9尺2寸还是几尺几寸，根据这个汉尺。 嗯， 推断， 嗯， 孔子大概1.82米，1.8米这么个身高。 嗯，他像你就以这个记载也未必准，因为这时候离孔子那时候已经400-500年过去了，400-500就跟咱现在说明朝人长多高也都是瞎猜， 嗯， 啊，就是但是孔子从各种文献记载中，他肯定是个大高个儿，他不是 跟 是比 周润发个儿差不多，他演孔子那周润发1.83米的个儿差不多， 应该是个高个儿，他不定他肯定不是个矮个儿，这是肯定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是啊，假设啊，我们假设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墓葬都没有被盗过，假设都是国家统一开挖，那我们解释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但不幸的是这大部分都被盗了。 对，就刚才我就是一直想问马老师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憋在我心里边十来年的，因为我老觉得我们肯定有很多墓没挖。那看汉武大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到底刘邦的绝了没？这个刘彻的绝了没？后来看很多什么论坛，包括什么百度贴吧里面说汉武帝的这个茂陵啊，现在还保存着，但是政府不让挖。包括这个武则天和高宗的乾陵是吧？ 乾陵 说现在也保存着。说这些如果能够发掘出来，就可能不次于兵马俑。 那肯定不是不次于，要比它高级的多得多。 哇！ 现在就是有定论的啊，肯定没被挖的啊。 嗯嗯。 那么我们说肯定没被挖，也就是99%以上，99%以上没被挖的，也是秦始皇的墓，武则天和李治啊，高宗李治的这个墓葬没有，刘彻的墓就汉武帝的墓应该是被盗了，这个。你比如李贺，唐代诗人李贺写的《刘彻茂陵多置骨》，就是说这墓挖开以后也是一堆骨头啊啊，但这个有可能是被盗过了，这个可能性远远大于被盗的可能性。但是还有一些王一级的墓，就是说你比如说南越王哈，南越王墓现在我们挖出来的是他的这个孙子，他爷爷那个墓到现在没找到。 如果是赵佗的找， 赵佗的 那个 墓厉害，那个墓肯定是仅次于 活了100多岁 啊！ 哎呦， 仅次于王的墓，那个墓很多人在找。 那完了，越秀山很快也就平了。